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经过一场鏖战，三清殿外一片狼藉，许多人开始收拾残局。沈乔叫孔曾带了人一路下山，去找那些原本应该在山下值守的弟子，有受伤的就疗伤，被杀了的就安置尸体，择日下葬。他原本就是掌教，这些事情做起来自然得心应手，有条不紊。就在这时，边延梅回来了。 谭元春已经捉住了，刘长老将他送至你们官人的刑堂，等候你去发落。 你受伤了？ 不碍事，刘长老伤得比我更重。 边延梅没好意思承认自己身为燕无师的弟子，却连个谭元春都没拿下。 这是伤药，我的内功与你路子相反，不好为你运功疗伤。 多谢，无妨，伤势不重，运功几日便可痊愈。你还是去看看谭元春吧，我猜你有不少话要问他。 沈乔的确有不少话想问，但当他一步步走进刑堂，由远及近看见被绑在柱子上形容狼狈的谭元春时，却忽然觉得什么也不必问了。反是谭元春面色冷漠，见沈乔进来之后一言不发，不由冷笑一声： 哼，看见我如今下场，你想必很是快慰。 给他解绑，再搬个坐垫来。 掌教，这 无妨，有我在不会有事。 随后左右弟子上前依言将人解绑，又搬来坐垫安放。沈乔将他们挥退，与谭元春相对而坐。谭元春原本打定主意绝不开口，谁知等了这么久却等不到对方只言片语，反倒有些焦躁起来。 你到底要与我说什么？伸头缩头都是一刀，痛快些吧。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 成王败寇，何必假作慈悲？ 大师兄，你我师兄弟数十载，打从我进师门起，每当师尊不在身边，就是你带着我。我们之间相处的时日，比玉矮元婴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长。我自以为很了解你，可结果并不是。但你对我应该是很了解的。我是不是假作慈悲，你也应该清楚。又何必想要故意激怒我呢？ 两人四目相对，谭元春很轻易就望入对方眼底。黝黑明澈，仿佛一眼就能看透，像从前一样，从未改变过。他时刻准备竖起来的毛刺一丝丝褪去，少了冷漠与桀骜的神色，最终仅仅剩下一潭死水。 你准备如何处置我？杀了我给玉矮偿命吗？ 段文央临走前曾对我说，当日你曾在玉矮耳边以言语挑唆，最终促使他对我下毒。 不错，难不成时至今日，在你心中还对我这个大师兄有所期待？我听说你在外头吃了不少苦，一个武功全废的瞎子会遇到什么事情，我几乎能想象得到。不过你不仅能熬过来，武功还得以恢复，这却是我没有料到的。恭喜你，阿乔。师尊曾经说过，武功一道不外乎循序渐进，但有一种情况例外，便是破而后立，得到机缘，心境武道都得以突飞猛进，不在常理。想必你已经领悟到了师尊所说的这一层。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含笑瞑目了。 为什么？ 没有为什么。 打从师尊将掌教之位交给你的那一刻，我就一直很不痛快。玉儿的事情不过刚好是一个契机，我不必自己动手，只需要顺水推舟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看，就连玉癌也没发现我是故意挑动他心底对你的不满，今日若不是你出现，我早可名正言顺接过掌教之位了。 你与我师兄弟那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秉性，当年师尊欲将掌教之位交给我时，我便担心你不快，曾询问过你，那时你并未表露过分毫。哪怕是后来我当上了掌教，你若想要这个位子，我为了同门手足和睦，也必会设法为你转还。你为何还要如此？ 为何？你竟然问我为何？我入师门比你早，师尊却更看重你。我才是大师兄，师尊却对你倾囊相授。抛开这些不说，你天分更高，资质更好，师尊为了门派长远着想，自然要更偏着你一些，我也可以理解。他为何连寻常私下小事他也一心想着你？在他心里只有你沈乔一个爱徒，哪里还容得下别人的影子？他若不喜欢我，把我逐出师门便是了，为何要以我们的存在来衬托你的受宠？ 你就是这样看待师尊的？ 师尊宠你爱你，事事偏着你，在你心中他自然样样完美，无处不好。可是其他人呢？我要掌教，你就施舍给我。是，你有爱手足，你仁厚义气，可那又有什么用？那不是疾凤阁亲手交给我的，我稀罕吗？给我100个掌教职位又有何用？我要证明他的做法是错的，你根本担不起他的看重与托付。我要证明玄都山交到你手中是错的，我要让他在地底下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他错了。我要让他记得他还有个徒弟叫谭元春。 元婴和恒波他们并没有你这样的想法。 那是因为他们入门晚，自打他们入门那天起，师尊就对他们疏于过问。哈，元婴他们的武功还是你代师传授大半，哈哈，他们自然谈不上什么期待。你问一个没喝过粥的人，粥是什么味道，他难道答得出来？你现在知道了，你们心中那个好人大师兄从来都是假的，我辛辛苦苦装了几十年，师尊在世时怕他失望，师尊去世了又怕过早暴露自己的心思，如今终于不用装了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痛快。痛快，痛快啊。 眼前这个面目狰狞的大师兄，哪里还有半点多年来和蔼可亲的老好人模样？沈乔看着他大笑，表情从沉痛渐趋淡漠，什么也没说，站了起来。 你要如何待我？ 直接杀了我，还是废了我的武功，戳瞎我的双目，把我丢出去，体验体验你当日的痛苦。 沈乔看了他片刻，忽然抽剑出鞘，屈身向前，伸手拂去。谭元春只来得及瞧见剑光在眼前闪了数下，自己周身剧痛，再一运气，体内已经空空如也，半点内力也荡然无存。 还是要我体验生不如死的痛苦。 你暗算师兄弟犯下盟规，本该处死，但当日师尊临终曾交代过我，要我爱护手足，护你们周全安乐，更要我待你尊敬有加，不能因为你不是掌教就怠慢你。时至今日，玉爱已死，师尊九泉之下必不愿再见到多一个徒弟下去陪他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去群灵峰为师尊守墓吧。无论寒暑春秋，不得再出群灵峰半步。我也只当你死了。 沈乔， 沈乔头也不回，渐行渐远。谭元春跪坐在地上，对自己身上的痛楚恍若未觉，只怔怔看着沈乔的背影。半晌，他突然嚎啕大哭，哭声从行堂内遥遥传来。沈乔停住脚步，抬头望天，天上晴空万里，半点白云也无，透着清澈的蔚蓝，不因众生悲喜而改。沈乔闭了闭眼，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山河铜杯剑，忽然想起当初在山洞中燕无师拿着此剑踢鱼鳞的情景，心头悲凉不知不觉缓缓消散。尘埃落定，一场变故就此结束，但对玄都山而言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惨痛的。玉癌死了，谭元春武功尽废，余生在守墓中度过，与死了也差不多。其余六位长老里头有四位受伤不轻，包括刘月在内，因为先前与谭元春一番交手，脏腑被震伤，恐怕要闭关休养。其余两个也都或多或少有伤在身，普通弟子更不必说了。乐安和元畅还好说，桑景行等人上山时，他们去通知师父了，半途才跟着孔曾赶过来，没有经过山下最惨烈的那场防守厮杀。乐安与萧瑟交手的时候受了些伤，不过因为后者无心恋战，乐安的伤势并不严重。余下弟子个个伤势惨重，有一个当时被桑景行一掌拍飞，跌落山崖，胸骨尽碎，幸而落崖的时候被一截树枝挡住，整个人挂在那里奄奄一息，直至被人救起。一眼望去，简直是老弱残兵，哀嚎遍野。但也正是经过这一次的事情，那些还对突厥合作抱有幻想的人，终于看清了突厥人的真面目，也终于意识到玄都山想要重新入世并在道门中崛起，绝不可能依赖外力，再强大的助力只能锦上添花，归根结底万事都要靠自己。沈乔重新接掌玄都山这件事几乎是无可争议的，无需他提及，除了刘月之外的五名长老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继续任教，并深刻忏悔了自己之前轻信玉矮的事情。之前玉矮失踪，刘月与谭元春相争掌教之位，如今沈乔已经回来，这件事情自然也就毫无争议可言，哪怕刘月出关，这个掌教也轮不到他来当。沈乔听罢 半晌没有言语，众人见状都有些惴惴不安，只当沈乔会不会心存怨恨，如今大敌撤退，自然是到了算总账的时候。谁知沈乔开口却道： 隋朝新建，意欲与道门交好，隋帝赐我于长安建道场，并发下经费，将其用作玄都观修建。我离京之时，玄都观已经接近竣工，往后便是玄都子府的一处分道场。我精力有限，无法兼顾，所以长安那边的玄都观，我打算让几位长老每年轮流过去打理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 几人面面相觑，都没想到沈乔说的会是这件事。要知道，玄都山重开山门之后，虽然玉矮对外与突厥合作，也下令每年春秋两季招收新弟子，但实际上收效不佳，找上山来拜入师门的人资质上好的寥寥无几，令长老们大感苦恼，不知如何才能扩大玄都山在道门乃至天下人心目中的影响力。若能得到隋朝支持，在长安修观立言，那么一切难题自然迎刃而解。非但如此，长安人才济济，几名长老若能每年轮流前往玄都观坐镇，也就不必再发愁收不到好徒弟了。师门得以发扬光大，自身传承有望，如何不令人高兴？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